月十四号星期一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咧，我哋今日啊六点钟将会有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嘅环节啊，咁啊带嚟唔同嘅音乐类型啦。今日咧讲呢一种嘅音乐类型咧，都非常之弹跳嘅， 好弹跳， 好弹跳啊 ！Moon Button 啊， 系咁啊，到底系咩？ 唔知自己听咗个咩？ 咩系 Moon Button 咧？即系听乍听底下未必会好熟悉呢一个嘅音乐类型嘅，但系我觉得原来有好多我哋会听过嘅歌咧，其实都系喺呢个类型当中， 系好有趣。呢个音乐类型代住咗我谂好耐噶啦，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呢、這个 有冇十年啊？ 哇，好早期已经知呢只呢个类型，因为佢系一个你就咁睇字面，你 get 唔到佢发生咩事啊？ 系啊系啊， 你就会 search 啊，即系譬如平时你见到哦，Deep House 啊 ，Future House， 你大概会明明地 系啦，你见到你会明佢系一件咩事，你唔使特别 search， 但系你一听你 feel 到啦。咁但系你见到 Moon Pattern。咩嚟噶？ 新嘅名词， 因为呢个字你喺里面你 get 唔到任何意思，咁所以嗰阵时好早期我就已经有去揾呢个音乐类型，咁知道咗嗰个古仔几得意，咁一阵六点钟就同大家 share， 亦都会一阵阿斌都拣咗啲类似 Moon Button 或者受 Moon Button 所影响嘅一啲流行曲，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你平时听某首歌佢系有佢嘅一啲元素喺里边啦，咁即系唔 exactly 系有佢嘅元素喺里边啦，咁样样嘅。 冇错，咁啊六点钟会听到噶啦。至于咧今个。我星期今日礼拜一啦，见到今日你都攰攰地啊， 攰攰地，因为没有 活动啊， 没有休息，系啦，因为之前就整啲展览嗰啲就完结咗啦，啱啱寻日，咁啊，但系琴日有趣嘅咧就系去咗一个滚轴溜冰场，咁诶而家其实多翻嘅， 系咪都系嗰个啊？即因为我见咧 地方有 嘅， 原来 MV 都喺嗰度嘅， 系嗰度有一个啦，即系九龙区有啦，跟住你去到港岛好似有嘅， 即系近年系多翻几个 有唔同嘅， 都系呢一类型嘅场地。 唔知系咪喺嗰度叫咩啊？美孚嗰头嗰度叫咩？ 荔枝角， 荔枝角嗰边系咪叫荃湾西啦？咁啊， 嗰边啦， 唔系荃湾西 ，sorry， 新界西啊， 系 嗰啲区啦， 都有啦， 嗰啲区都有嘅，其实枕山唔同地方都有嘅。咁因为琴日做嘢就去啦，咁啊佢嗰啲唔知咩怀旧 party， 啲生日 party 嚟嘅，咁样打碟咁样。咁佢用咗一个滚轴溜冰场地，跟住咧同我朋友去，我话我咁大个人咧。从来未着过嗰对滚轴溜冰鞋， 即系讲紧去都未大个碌嗰只啊嘛，系咪诶单排定系四个碌噶？你讲嗰只系 我寻日见，我唔记得咗啦。 四个 有咩分别噶？四个碌同单排 嗰啲咪就系你见到人哋好似类似滚轴溜冰选手嗰啲单排嗰啲好劲嗰啲咪单排咁，有啲系我唔知系咪叫做初学啲啦，定系可能系一啲安全啲嘅啦。 佢有每。边有 角落有一粒嗰只， 系啊系啊，每个角落有一粒嗰只咯， 系咯，嗰只就系四个嗰啲咯。 哦，系啊，你知我完全不， 你 系 冇呢个概念， 冇概念啊，掂都冇掂过，全部只能喺影视作品，我现实中系从来未见过啦， okay, okay. 未去过任何滚轴溜冰嘅场地啦。 O K， 咁乖仔啊，原来 唔系啊，冇。唔兴啊！我嗰时细个唔兴啊， 真系我哋中学年代顶尽都系会去溜冰，但系就唔会去滚轴溜冰。 系啊，冇噶啦嘛，唔系冇嘅，我谂应该有嘅，只不过系即系嗰句唔兴嗰时候，我啲系玩唱 K， 上个礼拜讲我哋唔系玩呢啲噶啦嘛，因为玩滚轴溜冰系即系上一至两个 80年代啦 generation 嘅人后生嘅时候去噶嘛。 简单啲嚟讲就系我琴日重温呢一个 Stranger Things 第四季嘅时候，你见到佢哋80年代就 系 去呢啲。 第四咧唔系第三季已经有啦， 第三四季都有， 系啊，即系当嗰阵时开始有啲商场出现，就会有呢种娱乐系一个年代会有啦。咁我完全冇接触过，咁同我同行嘅朋友咧，佢系识玩之余咧，佢曾经系滚轴溜冰教练啦，即系我呆咗啦，我心谂哇，你咩都识？佢话喺佢玩音乐之前啊，已经系玩滚轴溜冰啊，系有教学生嘅咁。咁佢话大学嗰段时间真系有教学生， okay. 但系嗰阵时佢我话啊，咁你嗰个 generation 即系佢都大我一个 generation 啦，你个年代大学嘅时候，你身边啲同学系咪有冇人玩啊？佢话其实都已经冇人玩噶啦，佢只不过系细个佢阿爸教佢，咁佢阿爸识玩，咁佢学识咗，咁慢慢就变咗一门技能啦，咁就可以攞嚟即系翻下暑期工啊，做下外快，即系人补习，有人教琴，佢又教滚轴溜冰咁样，系啦。咁但系好有趣个位咧，就系我哋就即系讨论开呢一个滚轴溜冰嘅文化啦。即系首先大家知道佢有一个年代背景，你一讲到我头先讲九十年代，可能就会系等于会去玩噶啦咁样。 你要千禧，即系我哋啲年代已经冇，而家嗰啲，而家反而有就系因为佢一个循环翻翻嚟啊嘛，所以我哋系企咗喺嗰个冇玩过嘅年代嘅。 我知道我哋企喺中间嗰个年代系玩啲咩嘢？ 玩电脑咯， 系啊，系暴走鞋啊。 我知道冇玩 嗰啲咩 滑板 车 啊，滑板车咯、 啊，系啊，就系呢一啲啊，就冇咗滚轴溜冰呢一橛啦。 因为嗰样嘢系其实同我睇影视作品嘅理解唔系差好远，就总之成班朋友放学或者唔知星期六日搵地方玩啦，或者要去识下女仔嘅，你有班男仔 friend， 你有班女仔 friend， 咁一齐去踩滚轴溜冰，咪大家扶住咪去拖下手仔嗰种咯。 系咁样噶， 系啊，呢、這个我都系听我妈咪讲，佢哋个年代系咁噶，系、啊 okay、 我都系嗰句啦，我都未去过，我点知啊，系咪先 ？OK OK， 咁啊，系啦。即系我妈咪个年代咧，佢哋就真系会去即系踩啲 roller 嘅叫做。咁嗰个神奇嘅地方，唔好话神奇，嗰、那个有趣嘅现象系咩咧？佢哋嗰个 generation 嘅人咧，全部人都识踩嘅。 系咩？咁夸张？ 即系譬如我同埋嗰个 friend 咁，佢自己因为阿爸教，佢又亦都有教人，咁所以佢会识踩啦。咁佢话佢同年纪嘅人当年其实唔识噶嘛。 嗯、 但系譬如你玩开嘅朋友，佢同我呢个朋友大我一个 generation，、 嗯、 而呢个 friend 咧，亦都会有大佢一个 generation 嘅人一齐玩。佢话试过成班朋友，即系嗰啲平时出嚟即系饮下嘢、吹下水嗰啲咧，去唔知边一区港岛区定头先讲荔枝角区嗰边啲滚轴溜冰场啊， 都会玩嘅。 跟住佢话每一个大佢一个 generation 嘅人咧，系都识玩嘅、 哦， 即系嗰个系一个基本嘅技能，因为细个一定会出去，咁解 系 啦。咁就变咗佢哋全部人都会识咯，即系你话叻唔叻系一件事，但系佢唔会好似我哋啲着咗之后系移动咁样，唔知 即系好似踩单车咁嘅概念，系个个人都基本上总会学过踩单车咁。 系啦，因为呢一咁你就会知道嗰个普及性喺嗰个年代呢一种嘅叫做消闲活动 系 好 hit 嘅。 系的而且确你见其实近年即系如果一啲影视作品咧，其实都唔系净系香港啊，就算 其他 地方 都系 嘅。 我谂第一个滚轴溜冰，我第二个保龄球咯， 保龄球、 桌球咯呢啲咯。 反而保龄球我又真系喺中学嘅时期，因为我中学隔篱咧就有一个保龄球场啦。 系 咁，同埋嗰个保龄球场系嗰啲好干净嘅地方啊，即系我个干净嘅意思真系好整洁嘅个环境，好光猛嗰啲嚟嘅。咁所以即系我谂可能即系家长相对上会放心，比以前中学可能中三已经去同啲同学仔会玩下保龄球咁，就有去接触过咯，系咪好抵玩啊？嗰阵时 我觉得。点解嗰阵时中学阶段即系星期六日都要搵地方玩啦？咁我嗰时系会去打桌球啊，去保龄球都有玩嘅、 嗯。 但系我觉得冇玩呢个滚轴溜冰啊嘅原因啊，因为滚轴溜冰咧，如果全部男仔去冇意义嘅， 又唔可以咁讲嘅。即 系你谂下，作为一个 炫耀下感情， 你谂下作为一个中学生嗰个年代，成班男仔三个活动俾你拣，打保龄球、打桌球同踩滚轴溜冰。你未必会决定到玩乜嘢，但你第一件事一定会 follow 咗滚轴溜冰先。 都系打保龄球咯，宁愿。 因为嗰个娱乐性或者个有趣吸引嘅地方， 冇咁多。嗱，即系打我，譬如几个男仔，我去打保龄球，我有一个竞技成分喺度嘛，大家可以斗分啊嘛。 系啦，或者你机铺玩下头文字 D 嗰啲咁样，有咁竞技成分。你滚轴溜冰， 滚轴溜冰同男仔去玩又真系冇乜竞技成分可以。 大家好似大家扶住大家一条腰，一字排开咁样行咁样，嗰种感觉好，个画面唔系好中学男仔嗰个年代做嘅。 保咁样啊， 系啦，所以我系觉得亦都有关系，会令到当你全部男仔一齐嘅时候，你玩嘅活动唔同，所以嗰阵时反而真系会去打保龄球，虽然我到而家都系唔识打嘅， 唔使识噶，都系咁样嘅啫嘛，都系向前碌嘅啫嘛，其实我都系劲渣嗰啲嘅啫， 但有啲人碌得好好噶嘛，线出去啊， 系去到讲翻即系我自己，即系啲长辈年代啊，即系真系讲紧可能系我啲舅父嗰啲年纪咧，佢哋嗰啲年纪去打保龄球就真系好犀利，即系细个。印象中好似同佢哋去玩過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係啦，好似你頭先講滾軸溜冰嗰樣嘢一樣，就係嗰個 generation 嘅人好似個個都識呢一樣。係 啊，即係你調翻轉，而家我哋呢個 generation 個個咪識得你落機鋪你知做咩啦？ 係啊， 哦，你叫我爸落機鋪，可能佢唔知做咩㗎。 係係， 即係睇你嗰陣時係玩開啲咩㗎？ 要喐下啦，我覺得呢個夏天我嚟緊都決定要喐下啦，都 喐咩啊？ 即系喐动下个身体啊！ 系、 哦、最近都觉得自己好颓废啊，嗰个身体状况好渣，即系开始啲 啲士兵太出紧嚟，要搵啲嘢喐下。 系啦，即系细个嘅时候，你会觉得我识路嘅，我一定要出去，一定要搵人玩。咁啊，有呢啲唔同嘅联谊活动咯，或者我哋大个咗之后，好兴去 cafe 咯。 哦，系， 即系啲好静态嘅活动， 睇戏啊， 系啊，玩下嗰啲咩咩牛头王啊，系咪啊？嗰阵时 系 啊，即系嗰个联谊嘅方式唔一样啦。以前就系动态嘅，好似多啲啊。 系。 是咪噶？ 以前动态系真系多啲，而家啲嘢相对大家出嚟玩嘅嘢都系静态啲，即系可能出嚟饮下咖啡啊，玩下 board game 啊，睇下戏啊，扮下文青影下相啊咁咯。 系咯，而家咁样讲落就好似系场 地少咗都有一个关系嘅，即系毕竟而家好老实讲，你要随便叫你搵一区有保龄球打，你都未必噏得出。 我而家真系谂唔到啊，系咪都系喺下面船嗰边游啊？黄埔嗰边， 其实每一区咧又好似会有嘅，但系你突然间要揾要谂起嘅时候，未必咁容易谂到。 因为嗰阵时喺度听翻我个朋友讲，咁以前喺边度玩噶？佢话红磡有啦，跟住个九龙湾原来即系个商场，以前佢仲要系有即系滚筒溜冰场，跟住唔知再加保龄球啊， 几样嘢， 即系几样嘢复合。其实佢真系就好似一个小型嘅娱乐中心咁样样，你好多样嘢去玩咯。 系啊，而家九龙湾冇咗嗰啲之后，变咗有翻啲童真啲嘅嘢。 系咩嚟噶？ 嗰啲咩乐园嗰啲咯，即系入银。 哦，系啊，有噶， 入银仔 有噶， 有 即系冒险性好强嗰啲噶嘛。 系啊，系好欢乐嗰啲啊，欢乐嗰啲好欢乐。 我太耐冇去过边行，我真系唔知。 即系讲紧系我几岁嗰阵时会去玩嗰啲，而家有。 而家有翻啦。 系啊，所有嘢都系一个循环咯，你会发现。 系啊，我就系觉得系一个循环，因为寻日譬如同铺头嗰啲讲，佢话其实都多后生仔嚟玩啊，即系嗰个循环就系对于。嗰、那個年即係又係同音樂嗰樣一樣個 trend 咯，你以前有經歷過嗰啲咪過去咯，對而家嘅嚟講咪新咯。 即係等於而家啲人都唔用靚嘅相機影相噶嘛，要攞翻嗰啲好好傻瓜嗰啲電子相機影相。 係啊，即係所以一個循環就係你見到嗰啲原來係咁樣嘅。講到咧保齡球嘅話咧，你又可以睇下佢呢個 MV 啊。呢個 MV 就喺保齡球場嗰度拍啦，仲揾咗黃敏德啊露兩手。而成个故事设定亦都围绕住呢一个男主角系一个保龄球选手嘅故仔，你可以攞翻嗰个回忆啊！ 多景点，用最入戏的脸，读最入戏感言，画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目线，亦懂判断，头脑就像落龙烟，台前就要高架。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公司装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Now is the time 讲新闻之前，听会有林奕康最新嘅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做《台前幕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京津冀及东北地区近日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特区政府从赈灾基金批出共大约6500万元，俾九个赈济灾民项目，涉及九间机构，向内地受灾同胞表示深切慰问，并且就灾情同相关赈灾支援与不同救援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發言人話：今次嚴重暴雨洪涝災害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同財產損失，特區政府從速喺諮詢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之後，由賑災基金批核九間機構嘅賑災撥款申請。喺完成賑災計劃之後，有關機構需向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呈交評估報告同經審核嘅帳目。民主思路公布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本港与内地的陆港关系指数升幅最大，上升 5.4%， 其次是高度自治和人权自由，分别上升 5% 和 3.4%。 在国际评价上，香港在民主发展下跌最多，下跌 1.6%， 全球排名由72位跌至73位，顯示國際社會關注香港的政治光譜收窄。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認為，國際評價與港人的真實評價有一定差距，外訪對改善國際觀感影響不太實際。另外，調查又發現有 14.9% 受訪者打算移民海外，考慮到粵港澳大灣區居住或者發展的人大約有 5.1%。 民主思路指出，數據是顯示願意離鄉別井的人仍然偏少。新一期居屋和白居易今晚截止申請，早上到房委會客戶中心交表的市民不算很多，有市民說希望抽中居屋騰出公屋資源，亦都有市民話，雖然知道有私樓以較低價錢發售，但係由於佢哋係基層，相信仍然係抽居屋比較好。房委會截至上個星期五收到近11万份申請。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梁文廣表示，對入表數量有啲跌眼鏡，估計市民見到近期樓價向下，審慎考慮是否買居屋。今期居屋有6个屋苑，共有9154个单位，以市价62折出售，预计第四季搞珠，出年第一季拣楼。美国加州一个星期之内发生第二宗快闪集体抢劫案，当地星期六下午4点左右，一批劫匪闯入洛杉矶一间高级百货公司行劫。加州警方說，劫匪掠去一批商品，總值6万至10万美元。當地傳媒報道，劫匪大約有30人，網上片段見到身穿黑色衫的蒙面劫匪向試圖阻止他們的保安人員施放噴劑。鄰近洛杉磯的格倫代爾在上個星期二亦都發生類似劫案，至少30名劫匪闖入一間名店，劫去財物總值大約30万美元，之後乘坐多部接應的車輛逃去。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三天气酷热，有1-2阵骤雨，随后2-3日有骤雨和雷暴。天文台在下午5点录得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跟住一名大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大致正常。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嘅车龙就去到怡安阁；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九龙方向同埋东区走廊杏花村去柴湾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许半夏同钢铁行业嘅四位老板喺剧情嘅开始已经为咗争夺利益互不相让，明争暗斗，佢哋嘅恩恩怨怨根本数唔清。在走私案开庭之前，许半夏早就做了破产的准备，最关键的将会是郭启东的证词，究竟他帮不帮到这班老朋友呢？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代表我的字呢就当然是个乐字啦。同一个字除了解作音乐之外，还可以读成快乐的乐字。正所谓有音乐有快乐嘛，啱啊，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提供音乐和娱乐给大家，我就最快乐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了解我哋多啲啲啲。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华语乐队组合告五人，今次咧就系联同日本嘅 singer songwriter 藤冈电一齐去到合作音乐作品，将一种经历完风暴、好辛苦先至可以等到晴天嘅恋爱感觉，用呢首嘅歌曲唱出嚟，更加系嚟自告五人第一张嘅日语单曲《夏天の日》晴天。作曲共人云安填词藤冈电，编曲都是来自共人自己，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告五人藤冈电晴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心中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呀，哦哦呀，呀呀呀，哦哦呀呀，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 波城啊，一个决定可以影响好大的。 斌臣，我都知道啊，做错决定的话就会令你失去一些东西的。 I can see the sunset in your eyes. You to say you're crying. 我喜欢你安静 baby. Hope that it can last a little while. Hate to feel the silence. 你可偶一群散 lately. You could text me when I'm not around. On a daily. 最慢要结束要生感 It's crazy. I should probably live right now. Don't blame me. Cause then I feel the pain. No more time. Yeah. Wish I said no.Goodbyes, I don't wanna go. I wish time could have gone slow. Let's rewind, baby. So this time, this time. What if I stayed? Would you love another day?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Cause you know I need you more than this. You know someone will help you. Cause see, I can live without you.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heartbreak? It's rainy days, I still think of you. You take some open days. And what if I stayed? Would I have the heart to tell you that I can live without you? Taking off, moving on, 终于得到我有空 When I fall, where to go? 找不着太平光 Was it just a fantasy? Living in my memory 这一刻都烦我的东西I said no to goodbyes. I don't wanna go. I wish time could have gone slow. Let's rewind, baby. So this time, this time. What if I stayed? Would you love another day?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Cause you know I need you more than this. You know someone will help me. Cause see, I can live without you.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heartbreak? It's rainy days, I still think of you. You take some open days. So what if I stayed? Would I have the heart to tell you that I can live without you? This 故事都是讲这位朋友他曾经可以为错失一段的感情当然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来的听过 Byjack 的 Sound of Heartbreak 想初次望你笑竟有些斗志，如同被电击一刹电流，可开心半天。这刻你在我面前，怎想到某些结局无伏线，能瞬间。 是愧， 怎可再尽信诺言，张开眼望向天， 这个 Nancy 乖的作品叫 You Took My Breath Away， 那种水口空气被对方抽走了，连埋灵魂抽走的感觉，那种痛是隐隐作痛。 埋头疲累一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梦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蓝色之香，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终于心愿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哀不过无声，我身体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径。欠我种悟性，明明也有祝福与关心，晚寒或送暖，你在旁空圈，我为何抱怨，只怨念在前着，在烦着，没形状难被切断，然后我闭着眼盖着意，没法过得撇脱，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怎叫平，最好的安慰原地任我转，期待刺痛步入尾声，不需要澄清，我都不必向这世界解释，然后就惯了徐徐背上创伤，不讲声，谁人似我一般渴想痛苦变得透明。 听过云浩影的新歌，今天叫无以名状的痛，会听得出过不同作品他都会因应题材而调节自己的 vocal。 曾说过跟我分了手，一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地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经常会累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迁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 成线上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充满是你的新寄托。抛开抛不开，谁又可抗拒避免？尤其眼泪懂得适应，早已被年月分裂。愈合已久，好好的伤口别挖开，人有回忆，眼泪再落言，寂寞最坏片段再上演。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过可以实现，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慢，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当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唯文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阔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结束，可下观到仿似谈论数学。都很记得那天首尔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恩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割。谈论到我的漂泊，但我都已经只会做你心中配角。开心不开心，其实最缺我视线，如能忘掉总被牵挂，间结又容易锻炼。在每天可歌可泣的别记起，美满人生风太美的前，到后镜中那样看远一点。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过可以实现，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慢，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唯梦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阔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忘掉你披过的雪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不要挑战。承受过记忆欺压，便记得记忆衰退是个优点。 有 Felix 林志乐第一首个人嘅派台作品《忘记趁早》。亲自向 Christopher Chia 就系声邀歌，亦都揾到佢担任歌曲嘅监制。跟住来呢位朋友同 Felix 一样都系比赛出身，只系唔同嘅比赛。 低望高处，低处未算低，高攀上你，偏偏踩在脚底。二四七劳动一火工艺，任我再上进都不足生活费，无权利爱东西。一直坚信不理会吃亏，几多信仰讲得比较虚伪。大社会陈列低级高贵，就算约会你都因身份忌讳，贫穷限制阶梯， 真感情真得太假，讲感情都讲筹码，奢望何其隆重，可你生日才知积蓄未够花。当感情于消费框架，清水和风暴有爱很满足吧，开玩笑吗？坚毅苦干讲价值太低，这种素养非关恋爱关系，位置给谁亦轻松顶替，自信努力过应该分享盛世，无知得此所滞。真感情真得太假，讲感情都讲筹码，奢望何其隆重，可你生日才知积蓄未够花。当感情于消费框架，清水和风暴有爱很满足吧，开玩笑吗？胶纸还可给你吗？香水牌子很廉价，生命维持亡命没法改善，时装的品味太差，怎可送花？难道你肯委屈底线之下，尊严有价，只求生存代价？ 睇过一个叫《歌手的诞生》嘅歌唱比赛，赢出咗。而入行嘅乐坛星，佢嘅名字叫彭俊 ，Mike P 有佢呢首《贫穷限制对象》。 龙虎榜伴奏精选 ，Win Win 先生， 下次咩 master？ 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先生先生。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先生先生。Yeah，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baby。 先生先生。 Oh，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please。聞いてください。もう一度。 有句说话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咪咪的首支跳唱作品就是想鼓励大家不要 follow 人的影子，要做自己的老师。作曲编曲 Purple Nigel Tima， 填词中雪 Tima， 监制 Tima。上榜两星期，连升十级，第十位。声声边边杨安妮。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啊？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睇下依款啱唔啱。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你都唔明嘅。 点解个感觉好似去咗啲 咩 呀？好热带嘅地区。 咁係嘅，有人都会讲话 Mumbaton 呢种音乐有少少热带感觉，或者一啲夏日嘅气氛。 係啦， 咁呢个都系真嘅。 OK。 嗱，咁我哋音乐桑拿想讲嘅呢类音乐类型我都想讲好耐嘅，其实。Day One Lim呢个环节我已经呢个 bookmark 咗，不过一路等緊一个时机出现可以讲啦。Mumbaton 呢种音乐啦，就係点样呢，听下喎。 好有异国风情， 系啊， 真系。 而最重要，其实你系听佢嗰个鼓嘅节奏，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即系呢个好紧要啦。然后佢上面就会有一啲synth 咧，你会形容佢好 dirty 啊，即系嗰啲咧， 扭下 扭到好劲，系啦，系啦。咁啊，呢一种叫 Mumbaton 嘅音乐，点解无端端会讲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而家呢一种嘅音乐咧，你话佢好原汁原味喺流行乐坛里边出现咧，而家应该过，我觉得过咗噶啦。但系佢嘅元素咧系仲会存在嘅，因为最近一首派台歌就系 Cola 嘅 IDC 咧、其实佢就系有 Mumbaton 呢阵除喺里边。 OK。 你有啲位係，如果你要 define 嘅話，其實可以，你可以話 IDC 其實都可以係嘅，即係佢裏面有一啲你會 define Mumbaton 嘅元素嘅。 或者近年好多，我諗係 K-pop 嘅作品都會比較多。 好多係啊，好多係啊，特別你 Blackpink 又有啊，跟住 Stray Kids 啊， BTS 啊， 全部都會有啊。你一聽到，基本上咧好容易認嘅啫。咁啊，先講啦，咁 Mumbaton 呢一個你完全 get 唔到呢個字發生咩事啦，係啦。咁首先咧，我就逐樣逐樣同大家拆解俾大家知道，聽完呢啲。半個鐘你就一定會知道咩叫 Mumbaton 啦。 OK， 首先 Mumba M O O M B A H 係 啦，就係 Mumba 意思咧。 跟住屯就 T O N 啦。 OK， 你唔好理個屯住，唔好理個屯， 係 淨係你 Mumba M O O M B A H Mumba。 OK， 其實 Mumba 咧佢係澳洲土著嘅一種語言嚟嘅。佢、呢個字嘅意思即係代表話等我哋一齊團聚啊，一齊共同好歡樂咁樣嘅意思嘅、一個咁樣字嘅意思。咁咧呢一個字就係咁嘅咁解啦。咁其实佢源自于点解呢个音乐类型会出现呢，因为曾经有一首歌呢个歌名就是 exactly 叫 Mumba。 OK。 咁呢嗰首歌呢仲要系影响到 Mumbaton 出现呢，就係、一个 DJ 大家有机会听过叫 Afrojack。 Afrojack 我知 道。係啦，佢做咗一个Mumba 嘅 remix。咁因为 Mumba 本身首歌呢系 DJ Chucky 同埋 Silvio Ecomo 去做嘅一首歌。咁 Afrojack 做咗 remix 版本，咁就关事嘅咁。咁係大概知道 Mumba 呢個字係咩啦。咁 Ton 呢其實即係 Reggaeton 嘅 Ton 咁解。 喔、哦、所以 攞咗 Reggaeton 嘅 Ton 少少，就係有啲 Reggaeton 嘅一啲節奏喺裏面。 係啦，咁其實 Dutch House 就係一種音樂類型呢，同埋 Reggaeton 亦都係一種音樂類型。簡單嚟講呢，其實呢個 Mumbaton 呢就係 Dutch House遇上咗 Reggaeton 撈埋一齊， okay， 你就可以理解為一個叫做 Mumbaton， 就成為一樣新嘅嘢，就係、是、呢個 Mumbaton。 係啦，咁究竟就逐樣逐樣講咯喎，譬如先講Reggaeton 啦，就大家有機會會聽過啦。咁其實即係 Reggae 後面再加層啦。咁 Reggaeton 係一種喺西班牙語嘅世界裏面咧係好流行嘅一種音樂。 加勒比海嗰一邊啦、 啊。係啦，咁佢嗰個最 iconic 嘅一個節奏咧，就同Mumbaton 都有嘅，头先有我哋数嗰啲 boom， 即 boom， 即系啊，可以净系俾你听个节奏就系呢一种啦。 呢一个呢一个 pattern 其实佢有个名嘅，佢个称呼叫 Dembo。 OK， 系啊 ，D E M B O W。其实咧，佢本身系 Dem 系啊 Dembo。咁佢本身系一首歌嚟嘅。咁但系因为嗰首歌就用咗一个咁样嘅节奏，喺1990年啊嗰只，如果冇记错嘅话，咁啊嗰只歌因为就好快就成为咗一个 template 咁啊，呢个节奏大家就叫做 Dembo。咁於是乎就好多歌呢亦都會用到呢個節奏嘅。咁啊 ,Dembo 出現咗之後，基本上你大部分 Reggaeton 嘅歌呢你都會聽到，或者有啲 Dancehall 嘅音樂，即係牙買加嗰邊嗰啲，你都會聽到嗰種聲，同埋你會聽到佢本身嗰啲鼓聲比較 raw 啲嘅。即係當然呢個係人哋用一啲 software 整比較簡單版，但你會 get 到嗰個動即係同 呢個節奏。 係啦，呢句 Dembo 亦都係組成咗 Reggaeton 呢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一種一個元素一個核心啦 ，OK， 係啦，咁啊，但 Reggaeton 你話啊，咁即係點咧？除咗呢個之外，咁你可以理解咧 ，Reggaeton 佢係因為頭先講喺西班牙語世界好流行啦，咁佢其實佢源自有人講係巴拿馬，跟住去到波多黎各嗰邊就再知名度高咗，受歡迎喺嗰邊地方，即係嗰啲加勒比海嗰類嗰啲嘅。咁其實只要講個字，你就會 get 到咩係 Reggaeton 嘅。就係、是、Despacito 啦，大家聽下聽我係咧，聽一段仔聽翻你諗下頭先我咚即咚即咁樣，你再聽翻 Despacito。 都會聽到呢啲 係啊，就係嗰個啦， 自己搖曳 係啦。咁基本上咧，呢個就係、是、即係 Reggaeton 一個最簡單去理解佢嘅一首歌啦。咁跟住頭先話哦，咁 Mombatan 個屯字你 get 咗係咩啦？咁 Momba 點解又同頭先我講 Dutch House 嘛 ？Dutch House 其實佢係一種即係荷蘭嘅 house 啊。 OK， 咁 house music 大家都知啊。咁喺電子音樂世界 house 有 On the floor 係啦，記得㗎。嘣嘣嘣有 build up 有 drop， 基本上你同你理解嘅 EDM 其實係。即係同而家大家講 EDM 其實係基本上都一樣啦。咁但係 Dutch House 嗰樣嘢唔同係在於咩呢？即係佢叫 Dutch House， 佢有一啲同其他 House 唔同，可能佢有啲特別嘅元素。咁、那個元素呢，其實因為啲人會叫 Dutch House 叫 Dirty Dutch 嘅，就係、是、因為呢佢聽佢嗰啲聲呢叫做音樂上叫做 dirty 啲、，dirty 啲即係可能嗰個 baseline 用嗰啲聲啊，或者嗰啲 曳啲嘅， 係啦，頭先講嗰啲 synth 咧咪話 pitch 咗嘅，即係而家呢啲。即係嗰啲咧，即係嗰個聲會 扭扭地， 係啦，扭咗嘅，係啦。咁呢一種咧，都會喺即係佢哋會形容係一啲叫做 dirty 啲嘅聲。咁、而喺 Dutch House 裏面咧，就係、喺荷蘭嗰邊嘅 house 嘅 producer 音樂人做嘅 house 就特別係會用到即係呢一種嘅聲放喺佢哋嘅音樂當中， 再極啲嘅， 所以就會啲人叫佢做 dirty touch Dutch 啦。咁其實呢類音樂大概千禧年代近尾，即係07、08左右開始喺荷蘭嗰邊就多啲啦。咁啊，電子元素重啲咁所以嗰、那個聲係點樣咧？可以俾你聽一下，就係頭先講，即係Afrojack remix 嗰個 Mumba， 好 Harlem Shake 嗰啲都係嗰啲聲啊，係啊，其實都係用緊嗰啲聲。系啦，嗱，你認到嗰種聲啦。咁啊，頭先嗰個速度咧快嘅，個 BPM 咧大概係130左右啦。咁基本上，所以 Mombatan 係咩意思咧？就係將 Mumba 呢首歌 on top 嗰啲 synth 嘅嗰啲聲啦，然後再夾埋 Reggaeton 本身嗰啲 doom doom doom 嗰個合埋咗一齊咧，咁你就可以理解簡單咁理解就叫 Mombatan 啦。咁但係頭先你聽到嗰首 Afrojack remix 版本嘅Mumba， 其實佢嗰啲聲都已經有少咚咚咚咚咚咚咚，即係都少少噶 啦 嘛。係啦，亦都係因為佢有呢個咁樣嘅傾向咧，令到 Mombatan 呢種音樂出現嘅。即係呢個世界傳咗 Dutch House， 傳咗 Reggaeton， 咁點解無端端佢哋會走埋一齊，然後變成一種新嘅音樂呢？就係關一個美國嘅 DJ 兼 producer， 佢就叫Dave Nader， 咁有位喺華盛頓 DC 嘅音樂人啦。咁咧即係因為佢本身自己都玩開，其實玩 house 嘅，佢自己有對組合 Nader Storm 啦，咁啊打啲 house 嘅嘢啊，做 house 嘅音樂。咁但係佢係喺2009年千禧年代尾嘅時候咧，總之有一次就係佢唔知有個cousin 啦，我唔知係英文叫 cousin， 我唔知佢男定女啦。總之一個 cousin 就叫佢就啊，我有個高中嘅 party house party 嚟嘅，想揾 DJ。咁於是乎咧，Dave Nader 咧就幫個親戚就去高中 party 打一碟啦。咁、但係佢係玩 house 嘅，咁所以佢準備啲嘢都係 house。咁所以點解裏面會有 Dutch House 嘅音樂？但係個問題就係嗰班受眾、嗰班高中生咧，佢哋係一啲比較多可能拉丁美洲嘅同學仔，佢哋嗰邊就聽開咩咧？就係、聽開 Reggaeton。 係係係， 咁所以佢就發現，哇，唔係喎，我玩 house 或者玩 techno 各樣嗰啲， 未必會好熟悉喎、 啊。係，即係佢哋唔啱 feel 啊。咁如果你繼續玩落去，你個 vibe 就錯噶嘛。嗯、即係 DJ 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唔係淨係即係你播歌，但係播啱歌嗰樣嘢個能力係喺度，纖維喺度啊。 掌控現場嘅氣氛， 啊、即係你成日覺得哦，就係播歌啫咁，但係播歌播啱歌嗰個就係佢勁嘅地方啊嘛。咁、嗯、所以佢就發現到呢個問題之後。咁你 Dave Nader 就覺得唔係、哦，我點樣可以令到呢一班嘅高中生都玩得開心呢？咁於是乎佢就將頭，佢就揀咗頭先啊 ，Afrojack Remix 嗰個 Mamba， 因為佢本身已經有少少嗰種彈跳，即係 Reggae 節奏嘅嗰個元素喺度，佢就將嗰只嗰個 BPM 由130咧。一嘢拉到去一百零幾， 哇！ 即係撳低咗佢， 好多 係啦。因為大概你當108-110呢啲 range 咧，其實就 regulating 佢哋嗰個 BPM 嘅嗰個，唔好話 standard 啦，或者通常係個 feel 係喺呢個 range 裏邊。所以佢將嗰只歌夾硬將佢強行拉低咗之後咧，但係又 work 喎。 系， 於是乎 慢咗四分一都覺得好聽、 啊。係啊，即係有 work， 跟住佢就唔止呢首歌啦。另外佢仲有將另一首咧，就叫即係Sidney Samson 嘅 Riverside 咧，亦都做咗同樣嘅事，又係將佢一嘢扯到落去100几嘅 BPM， 咁啊 work 咗。於是乎佢覺得哇呢件事好正，於是乎佢就翻去就自己做一啲 edit，、然後就即係 share 俾其他 DJ friend， 亦都就幫呢一種嘅音樂改咗個名字，就因為。呢、這個概念嚟自 Mamba 呢首歌，然後糅合咗 Reggaeton， 所以就叫做 Mamba Ton 啦。咁究竟當時佢嗰個版本係點咧？佢之後又出翻一個 remix 嘅，即係阿 Dave Nader。咁我哋就聽下佢嘅版本嘅 Mamba 係點樣啦。就係同頭先我俾你聽 Afrojack Remix 歌啊，佢係將佢嗰個版本再將佢拖慢咗。 Okay. 當然佢有少少 matchup 喺裏面，有翻少少 vocal 啦咁樣。 所以就係一個最早期嘅 Mumbaton 嘅一個模樣啦。 係啊，呢、這個就係佢係喺一個 live 嘅 DJ set 裏面、一個 gig 裏面去做嘅一件事嚟嘅。咁之後佢就做咗好多呢啲咁樣嘅 edit 啦。edit 嘅意思即係嗰個 DJ 或者 producer 佢自己去做一啲自己嘅版本，咁啊擺上網。咁其實因為 Mumbaton 咧幾早期一個。我哋之前都讲过啲 hashtag genre， 即係喺网络世界嘅 genre， 唔係喺个实体现实空间出现嘅。咁咁佢搞咗好多呢啲 edit 摆咗上网之后，其实好快就会好多人有 catch up 到啊，同埋有啲人会鍾意咗呢一类嘅音乐啊，或者 spread 咗出去。咁而呢有一个好重要嘅人呢，佢个名字呢叫做 Munchi,M-U-N-C-H-I。呢一位呢其实佢係荷兰嘅音乐人嚟嘅。咁其實佢好得意，佢就荷蘭人，咁即係佢會聽 Dutch House 啊。咁但係同時間佢都係一個 Reggaeton 嘅 fans 嚟。咁其實就同 Mumbaton 本身嗰、那個 好似啦，嗰、那個構成， 嗰、那個佢個背景同個構成都好似。佢就係好中意 Reggaeton， 但係佢一路都揾緊 Reggaeton 究竟有咩轉變嘅空間。因為老實講 ，Dembo 嗰、那個你聽，你試下去嗰啲串流平台揾嗰啲 playlist， 你聽隻 Reggaeton， 其實可能唔差好遠。個 energy level 可能你會覺得我差唔多嘅時候，即係有啲音樂人就會咯，我點樣可以有突破呢？咁 阿 Munchie 就係喺網上面聽到阿 Dave Nader 嗰啲 edit 呢，就發現到 OK，我揾到个答案啦， 可以做到啦， 系啦，我揾到个答案啦，于是乎咧就佢即晚已经整咗成只 EP 出嚟噶， 哇， 整 咗一张 冇班停嘅 EP， 好夸张， 佢已经整咗出嚟，因为已经有个概念啦。咁、 okay. 啊，当我又系啦，阿 Munch 掉咗个 EP 上去网俾人哋免费下载之后咧，好快就有知名度啦 ，BBC Radio One 有留意到佢啦，甚至乎喺嗰边亦都开始有啲 Mumbaton 嘅一啲 segment 啊，一个钟头嘅 live 嘅 segment、就系围绕住 Mumbaton 呢种音乐，咁、开始咧咁样就 spread 咗出去啦 ，spread 咗出去之后咁，所以就变咗唔系净系喺 DJ side， 因为 Dave Nader 佢 somehow 都系喺个 DJ side 嗰度做咗一个叫 Mumbaton 嘅， 系， 但 Munchie 咧就系喺一个制作人嘅角度，佢 get 到呢种音乐，佢创。即叫製造咗 Mumbaton 一啲嘅 template 出嚟，咁大家就會哦 follow 住呢種叫 Mumbaton， 就越嚟越多唔同嘅 producer 開始 去做啦，去用啦，即甚至乎可能由電音嘅界別跨界去到流行樂壇當中，都會有人可以運用到呢個 pattern。 係啊，因為開始譬如有一啲總有一啲叫做咩主流大名啲嘅 producer DJ 咧，佢哋影響力好大，咁佢哋 follow 就大家 follow 啦。因為頭先嗰啲就下而上打出去啦，點解由上而下？即叫做又吸引咗呢一啲嘅音乐摆去主流咧，有一啲嘅大家会认识，譬如 Dylan Francis 啦，或者另一个 Diplo 更加啦。咁、Diplo 佢有自己一个label 叫做 Matt Deason， 咁佢亦都嗰阵时出咗一个合辑，又揾阿 Dave Nader 帮手去哦，你物色下，或者你哋去做一个合辑出嚟，咁里边就系一啲好 Mumbaton 感觉嘅一啲歌。咁跟住，因為 Diplo 本身佢都好聽好闊，佢而家都有時有啲 DJ set 咧，即係佢好可以好 EDM 好 trap 或者好 house， at the same time 佢又玩啲好拉丁味好重，好睇佢唔同地方 DJ set， 佢、 okay, 一個幾闊，聽得幾闊， 多元嘅 一個 DJ 兼 producer 啦。咁所以嗰陣時亦都即係 Diplo 佢亦都有開始喺佢嘅 set 度玩 Mumbaton 啦。咁亦都佢個身份做呢件事，你咪將嗰樣嘢再推遠啲囉。咁、所以點解 Major Lazer 嗰啲都會有做 Mumbaton， 咪真係 Diplo 都係 Major Lazer 嘅成員咗 嘛。OK， 咁有呢啲嘢出現嘅時候，就令到 Mumbaton 喺我諗2010嗰段時間，應該有幾年時間，佢係特呢種音樂類型係 幾突出啊嘛。 係好突出囉，即係你會將好似唔同嘅文化走埋一齊。Reggaeton 嗰種就係好拉丁嗰邊嘅 ，Dutch House 呢種 Dirty 就係好歐洲嘅， okay, 即係你南美洲同歐洲嘅音樂文化走埋咗一齊，變咗一種世界性嘅音樂。 混血兒啊， 係啊，咁所以 Mumbaton 就係一種咁樣嘅音樂。咁而家大家會都頭先開始講喺一啲 K-pop 嗰度，你會聽到嗰種聲，因為大家都會想揾多啲，即係 EDM trap 嗰樣嘢係都玩咗好多年，大家都好追求一啲新嘅變化， 國際化啲啦，又可以 係啊係啊。咁、有時即係 trap 啊，或者呢啲都可以 mix and match 啊咁啦。咁所以你會聽到，咁而家香港都會聽到下咁樣樣咯。 咁啊，轉頭我晏少少，亦都會帶一啲類似嘅作品俾大家嘅。 係啊，咁所以大家興趣可以揾多啲咯，即係了解下 Mumbaton 呢種音樂。咁啊，難啲嘅有啲佢可能個語言唔係英文咧，咁就難，即係你可能未必難。即係難啲理解，咁你會知道佢哋嗰個氣氛啲歌係點樣，或者佢有啲 event 其實喺外國嗰陣時都有搞，譬如 Mumbaton Massive 咁樣，都係係啊，即係咁你就可以 event 圍繞住呢一種音樂 啲 DJ set 就係喺華盛頓 DC 嗰邊就會有啦咁。咁所以今日呢一 part 揀嚟另一首咧就 Munchie 另外一首作品，咁呢首就因為啲歌詞聽得明會好啲，呢首叫做 Hope。呢首頭先我覺得係好唔好有趣啊！呢一首作品都係 Mumbaton 啦，但係佢同你頭先聽嗰啲冇咁 aggressive 同埋 dirty 感會低啲，我會形容。而家悄悄地咁樣啊，你會 feel 到好似，因為可以補充多少少，因為 Mumbaton 亦都有啲變奏嘅，譬如叫做Mumba Soul 啦 ，Mumba Soul 意思就係佢 mix 唔係 mix Dutch house 啊，佢 mix deep house，、 okay. 或者啲叫 soul house， 即係 soulful 啲嘅 house 會有，或者一種叫Mumba Core 咧就 mix with dubstep 咯，將 reggaeton。所以而家聽到呢個 soulful 少少嘅。 就舒服少少啊，有 Moon Tree 嘅 Hope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鐵即日起為香港西九龍站往返深圳福田站的高鐵乘客推出靈活行改票安排，除了原有一般改票安排之外，乘客可以在原來車次開出之前45分鐘至到開車之後一個鐘內免費改搭同日車次最多三次。本台兩名記者早上在西九高鐵站使用靈活行服務，過程大致順利。有旅客說措施令到出行時間更加自由，不會因為趕不上高鐵而需要退票或者改簽。新一期居屋和白居二今晚截止申請，早上到房委會客戶中心交表的市民不算很多。有市民說希望抽中居屋騰出公屋資源，亦都有市民說雖然知道有私樓以較低價錢發售，但由於他們是基層，相信仍然是抽居屋比較好。房委會截至上個星期五收到近11萬份申請，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梁文廣表示對入表數量有些跌眼鏡，估計市民見到近期樓價向下，審慎考慮是否買居屋。13歲巴基斯坦裔男童懷疑因為未能夠背誦《可蘭經》，在教育中心被義工多次掌掴，導致左眼出現飛蚊症和視網膜脫落。一名35歲巴基斯坦裔涉案男子被控一項傷人罪，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他暫時無需答辯，以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主任裁判官批准被告保釋至9月25日再訊，期間不准離港，每個星期要向警署報到三次，亦都不得接觸控方證人和不得返回涉案教育中心。庭上透露，被告是免遣返申请人，仍在审核中。根据警方资料，被告是在涉案教育中心做义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天气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故线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去粉岭方向，跟住运头塘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车龙就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喺浙江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 打老道去沙田，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龙尾就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挤塞车龙喺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界限街桥面；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挤塞车龙喺哈罗国际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有冇用过呢个手机程式开私家车坐啊？ 你用呢啲出租汽车服务前，要问清楚架车有冇运输署发出嘅出租汽车许可证。上车时亦要留意挡风玻璃有冇展示许可证，冇许可证嘅车本身已经违法，万一发生交通意外，第三者保险可能会无效噶。 吓，咁冇保障，咁我要搞清楚架车有冇许可证先坐啦。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嘅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系夏冬嘅最佳拍档。母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嘅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欢迎各位探险家再次加入无极行之旅，我们的领队探险专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将会带你探索这个星球上九个未知的世界，攀登沙漠岩峰，勇闯鲨鱼岛，深入火山地下世界，追踪稀有动物，追寻震撼人心的景色。请扣好安全带，历险马上要展开。五、四、三、二， 电视节目无极行二，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CIBS 人人广播， 他一生主要用波斯语写作，他的作品影响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 鲁米是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神秘主义诗人，他的诗结合了人性和神性，表达出对爱的渴望。 CIBS 节目我们的导师鲁米，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日，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电器闩咗，水费电费交咗，可以放心去旅行咯。 咪住，仲有啲好重要嘅嘢，你好似未 mark 低。 系。 选举事务处已经发表了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记得在8月25日或者之前上 vr.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核实自己的登记资料是不是正确，还可以 check 埋所属的新区议会地方选区添。 唔 mark 啦，而家即刻做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回忆中仍然有你的位置。

呢一隻咧，即係當年行街買衫經過都一定會聽到啊，非常之出名一首蒙巴陳嘅一首作品啦。有 Major Lazer 同埋 DJ Snake featuring Mill Lean On。 What else can we do when we're feeling low? S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let it go. You shouldn't be drowning on your own. And if you feel you're sinking, I will jump right over into cold, cold water for you. And all the time may take us into different places,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Forget say sorry,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 O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Yeah, I know that I let you down. Is it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 I'm not just trying to get you back on. 呢首作品咧，可以话系一个好完整嘅系列咁样嘅感觉啊，因为环绕住呢几个单位，继 Lean On 之后，有 Major Lazer featuring Justin Bieber 同埋 Mew 嘅 Cold Water， 同埋 Justin Bieber 啱啱有呢一首作品 Sorry。 Your heart's too big to be treated small, so please don't blame it for trying to be the one who could have it all. And I know that it's stupid, stupid telling you it's dark when you see the light. And I know you ain't foolish, foolish. Just give me one chance, I can treat you right. So I say this: will I ever be too far away when you feel alone? She walks right up your side, so we should just do it. 'Cause I don't wanna risk her being bad. Let's not be foolish. Don't you know the family never lies? Promise me. Will I ever be too far away when you feel no, no, no way, no? Will I ever back down my thoughts to protect our home? No way, no. Will I ever spend the day? Listen. When we both know you're the one, oh, will I ever be too far away when you feel no, no, no way, no? Will I ever back down my thoughts to protect time, oh, no way? Will I ever spend the day just telling you you're beautiful, no way, no, no way, no way, no, no way. 有 Magic No Way No 嘅 Afrojack Remix 版本。 Grips on your ways, front way, back way. You know that I don't play. Street's not safe, but I never run away. Even when I'm away, OT, OT. There's never much love when we go OT. I pray to make it back in one piece. I pray, I pray. That's why I need a one dance. Got a Hennessy in my hand. One more time before I go. Higher powers taking a hold on me. I need a one dance. Got a Hennessy in my hand. One more time before I go. Higher powers taking a hold on me. Baby, I like you so. Strength and guidance. All that I'm wishing for my friends. Nobody makes it from my ends. I had to bust up the silence. You know you gotta stick by me. Soon as you see the text, reply me. I don't wanna spend time fighting. We got no time and that's why I need a one dance. Got a Hennessy in my hand. One more time before I go. Higher powers taking a hold on me. I need a one dance. Got a Hennessy in my hand. One more time before I go. Higher powers taking a hold on me. Drake featuring Whiskey 同埋 Kyla 嘅 One Dance， 最后有我哋本地嘅代表。 节目，最后带嚟俾大家有呢一首作品系 Cola IDC， 听日同一时间苏动音乐再见。